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据传说呀，从前并没有卢沟桥，只有一个渡口。有个姓卢的山西人在渡口附近经商。生意非常兴隆。有一年的秋天啊，他带着钱财搭乘田氏的摆渡船，准备回老家探亲。谁料想这个田氏见财起意，把姓卢的这个人啊翻到永定河里头就给淹死了，把这些钱就据为己有，也经起商来。第二年田氏生了个儿子，这儿子十岁的时候啊，每天要打田氏三个嘴巴，不让打就哭闹不止。田氏十分懊恼，就求教于老和尚呀，有一个妙法参修的一个老和尚。老和尚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儿子呀，就是你害死的那个卢氏转世投胎而来的，跟你算账来的。田氏一听惊慌失措，求老和尚开恩救命。老和尚说，救你不难，只要你把劫走的钱财都拿出来修座桥，让过路行人不再受你们这些人的坑害就行了。田氏听了老和尚的话，请了不少工匠修起了一座桥。桥修好了以后啊，田氏又向老和尚讨教桥名。老和尚微笑着说，哎呀，你这是还卢氏的账，修好了桥，你们的账就一笔勾销了，就叫卢沟桥吧。就这样，这卢沟桥的传说流传至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刚才呢，我跟大家说了卢沟桥的由来传说。其实在历史上啊，卢沟桥呢是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二十八年五月修建的，结果还没动工呢，金世宗就死了。到了1189年6月，金章宗这才开始修建卢沟桥，三年以后才建成。因为它深跨卢沟这条河，所以叫卢沟桥。早在战国的时代啊，卢沟河渡口一带那已经是燕蓟的交通要冲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原来呢，只有浮桥相连接。在1153年金朝定都燕京的时候，就是在北京市宣武西部啊，这块就是燕京。那么这个浮桥呢，更成了南方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和燕京的重要门户，车水马龙，行人相接。原有的浮桥显然已经不能适应都城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经济上、交通上的需要了，于是金世宗才诏命建桥。卢沟桥始建于1189年6月，明昌三年，也就是1192年完工。两侧的石雕护栏各有140条望柱，柱头上都雕有石狮子，形态各异。据记载，原有627个，现存501个。这些石狮子多为明清之物，也有少量的金元遗存。卢沟晓月从金章宗年间就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。早在13世纪，卢沟桥就闻名世界。那时候呢，有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过中国， 他的游记里十分推崇这座桥，说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并且特别欣赏桥栏杆上面刻那狮子。那么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，这大家都知道，那真数不清吗？哎，这有一个有趣的传说，德亮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徐徐道来话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今天咱们说的是卢沟桥的故事。这故事呢，出自张惠言编著的《老北京的趣闻传说》这本书。提起卢沟桥的狮子，老北京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啊，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。在明朝有一本书叫《地经景物略》，这书上就写着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之则不尽，就是你怎么数数不清楚，就有这记载了。现在呢，好多游客在参观卢沟桥的时候听到这个说法都不信邪，都得数数，不由自主的也得数啊。我小时候去卢沟桥，那会儿卢沟桥还不要票呢啊，也数过，也没数清楚，但数来数去眼花缭乱呢，最后只能作罢。其实呢，不仅现在的人对这个说法不服气，古时候也有个人对这说法不服气。这个人呢，是一个来自山东的枣贩子。有这么一天，这个枣贩子经过卢沟桥，看到了石狮子，就开始数起来了。只见他从西数到东，从东数到西，数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反正就没数清楚。与他同行的其他枣贩子就劝他，你别数啦，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，这是由来已久的事儿了，你就是个普通人你也数不过来。可这枣贩子是倔强的人，他一想，卢沟桥这桥栏杆也不过几百米长啊，一里地啊能有多少石狮子呀，我只要是认真的数，我准能给他数过来，我就得数。您要说呀，这枣贩子还真挺聪明，他汲取了上次的教训，不那么硬数了，采取了一定的技巧。只见他从这个枣筐里啊数出一堆大枣，然后呢就开始数狮子，见一个石狮子就往嘴里塞一个枣，就这样从桥西数到桥东，又从桥东数到桥西。可是数来数去呢，总能看到有的狮子嘴里没枣。接着他又数出一堆枣来接着数狮子，可就整整一天，自个儿这个枣筐啊都见了底儿了。可他一瞧，还有好多嘴里没枣的石狮子，这没辙，他只能心情低落的离开了卢沟桥。说卢沟桥的狮子到底有多少啊？怎么就数不清楚？我呀，再给您讲一故事。说想当年修建卢沟桥的时候，当时的皇帝下旨，3年之内必须完成，否则对施工者要处以刑罚。皇帝的话那就是圣旨啊，谁要违背皇帝的话那就掉脑袋呗。所以皇上的话一出口，众多的相关的大小官员们赶快行动，到处征兵买马，抓捕各地的工匠民夫，搜刮各地的钱财银两，弄得老百姓们东藏西躲，是苦不堪言。工程啊很快就开始了，那些个被抓来的工匠和民夫们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是没日没夜拼命的干，终于开采出了所需的石料，并把这些个石料呢运到永定河边准备修桥。2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这桥呢总算有了个模样了。众工匠跟民夫都大大的松了口气，盼望着完成剩下的工，早日回家团聚。可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，就在即将完工的时候，又有新难题了。事情啊是这样的， 当时呢，恰逢皇帝过生日，为了给皇帝庆生，各地的官吏可谓使出了各种的讨好的方法。其中呢，有一个外国使节进贡了大象和狮子各一对，哎，说他们是百兽之王。皇上啊，第一次见着真正的大象和狮子，别提多开心了。知道他们是百兽之王以后，心想，哎，今日可是百兽之王来朝贺人中之王啊，啊，朕有面子，好。可他转念又这么一想，大象跟狮子就这么几只，那他毕竟是动物，他总会死。可他一死呢，那这不祥瑞了，这怎么办？哎，最后他就想到了正在修建当中的卢沟桥。他一想，我把这个卢沟桥修成狮象桥，这多好啊！以后历代子孙都能把狮子、大象这些兽中之王踩在脚底下，这我人中之王，这是多厉害、多威严呢、啊？嗯，就这么办。可谁成想啊，皇上啊，这是拍脑袋一主意，就这拍脑袋想出来的办法，可把工匠们、民夫们给害苦了。他们原以为啊，工期马上结束了，哎，正在苦思冥想的怎么与家人团圆呢？哎，这下可倒好，不知道又要耽误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了。监督工匠和民夫干活的官吏们把他们招到一块儿，并对他们说：“把卢沟桥修建成狮象桥，是咱们当今圣上的旨意，谁也不可违背。”至于如何修建，还需各位尽快的想出办法来。要到了三年的期限还完不了工，到时候全部要杀头，各位的家产也要充公，那么好自为之吧。其实呢，官吏之所以这么说呀，也并不是啊，哎，完全真实的情况，他是另有所图。他有什么图？他坏主意呀。眼看这个卢沟桥就要完工了，三年的期限也要到了，到时候呢，只要是哎托个受皇帝恩宠的大臣，哎向皇上一说，说大桥已经完工了，没法改建了，您呢另外再选个地点再修一个石像桥也挺好，说不定最后还能再捞一笔外财呢。现在为什么逼这些个工匠们、民夫们？就为了赖掉他们三年的工钱。您想，这些工匠、这些民夫听了这当官的话，那能不着急吗？嗯，三天之内想不好改建的办法，还得挨鞭子。而且要是不能在三年内把这桥修好了，不光钱拿不到，连命都得搭上啊。可是皇帝的圣旨谁敢违背啊？当官的如狼似虎，老百姓又怎么办呢？又，哎呀，一个个唉声叹气，没办法。可就在啊大伙儿计无可施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工匠从人群当中走出来了，对大伙儿说：“哎，各位别急，别着急，咱们虽然是啊，哎，这一辈子就是劳碌命了，但是谁都有一身好本事在身上，都有一身好手艺，难道说就想不出好法子来吗？嗯，只要咱们劲儿往一处使，咱们心齐，人心齐，泰山移，肯定不但能想出改建桥的办法，还能在三年的工期之内完工。这样呢，那我们的命、家产、工钱就都保住了。”这当官的一瞧，呵，这老头怎么这么胸有成竹啊？啊，我得想个主意对付他们。啊，行。那你们要是如期啊把这个石像桥修建完工，不但工钱一分不少，我还额外呀赏给你们每人十两银子。但是如果狮子大象要是少了数，我可不客气。大家伙说少多少数？哎，桥上的狮子不能少于400只啊。400只，哗一下，这人群就骚动起来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大象， 这当官的一想啊，那400个狮子他们就弄不上，这大象别再说大数了，说大数回这真把他们挤得反了，就完了。大象两头就可以啊，你们想办法吧。大家伙一想，400只狮子还得两头大象，这怎么？哎呀！大家伙啊，齐刷刷的一块就看向了刚才说话那老公家。这老公家又站起来了，一点也不着急。好，就这么着，大人您就啊等着到时候验收大桥就好了。不过我们也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大人说的话一定要算数啊，要不然我们到时候拼命我们把桥拆了，我们也不能让您交差。大人您给我们大伙立个字据吧。当官的心里一想，这么短的时间你们能弄出400个狮子两个大象？不可能啊。好，本官不会啊与你们言而无信。来人，拿笔拿墨，当时立字为据，到时候咱谁也别反悔。大家伙呢，哎，也让他打好了印记，把这字据就收好了。大家伙开始就干活，就在这老公家的指导下，在每个栏杆柱子上都刻了石狮子。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了呢，每个柱子上啊总共刻了也就是200-300个石狮子，离400的数目远着呢。这可怎么办？大伙儿都非常着急。这时候老公家就说了，说大伙儿啊只管听我的指示干活，在这个桥头两端啊各刻两头大象，石狮子的事儿到时候我自有应对的计策。大伙儿一听又有新难题了，刻大象是不难，但是刻多大这是难题啊。大象嘛你得刻大喽，但是你太大了不像个桥样，刻小了它就不叫大象了。老公家哈哈一乐，哎，我给你们画图别着急。这图画完了大家伙都乐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感情画的是跪在地下的一头大象，脑袋鼻子呀正好顶着那桥头，这样不但大象变矮了，这个桥头跟大象还连到了一块，不但好看这桥还结实。哎呦，老先生您太聪明了，大家伙赶紧干活。好嘞，3年的期限很快就到了。最后的一天，那个当官的带着几百个随从来验收大桥。他为什么带这么些人来？就为找茬儿啊。可是一瞧见这桥他可傻了，怎么这么好啊？可是那么多人的工钱我都按期发放了，每人再给10两银子。那底儿啊得。我说左右，是来旁边好几百人呢，给我查毛病来啊，查毛病，查点石狮子的数目，看看够不够400。别的话不怕，这句话可把这些工匠和民夫们吓了一大跳。他没想到带这么些人的真数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共就刻了200-300个狮子，不够数啊。本来说200-300个，一看货这么多了就行了啊，还真数啊。但是老工匠一点也不着急啊，大人您哎派人查点吧，每个柱子上都有一个狮子啊。那官啊一瞧见众工匠跟民夫变了脸色，就知道石狮子数目肯定是不够了，心里高兴，查，赶紧给我查，仔细查。这老工匠啊哎跟在他们后边，随从数一根儿，他就用锤子在狮子身上敲打两下。当官得不理他，心说你打这一两锤怕什么也打不坏，等数完了不够数我头一个我就先宰你。那一会儿就数完了。哎，大人不够数，才280个。当官一听，好，把他们都给我就地斩首。随从们呼啦一下各辆刀枪把大伙就围起来了。哎，这大家伙傻了，怎么办？这会儿老公家又站出来了。慢，大人 请慢，这狮子还没数完呢，您怎么就杀人呢？我说每根柱子上都有狮子，狮子身上还有狮子呢，你们光数桥柱子，那怎么能数清楚狮子呢？当官一听，呵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嗯，那好像再数一遍，再数一遍啊，再看看去。随从们啊，又去数去了，但是这回数可麻烦了，怎么数也数不清楚。感情啊，好，这老姑娘敲打这几下啊，那大狮子身上又出来好些小狮子，有的爬的，有的滚的，有的躺着，有的卧着，还有撒欢的，还有吃奶的，根本就数不了，太多了。随从们无计可施，只得向官吏报告说石狮子太多，数不清楚，但是绝不少于400个。这当官的一听，那没辙了，哎，只得是工钱也留下，哎，赏银也留下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大家伙齐声欢呼啊，高兴啊，乐得眼泪都出来了。等到都踏实下来了，再找这老工匠可找不着了，怎么找连影都没有。大家伙说，哎呀，他哪儿是老工匠啊，这就是咱们工匠的祖师爷鲁班爷爷呀，特地显灵搭救后代儿孙呐。大家伙朝天叩拜，哎，从此呢，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个说法就留下来了。当然后来卢沟桥的狮子还是数清楚了，在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调研当中啊，把这个狮子逐个登记编号，于是呢就清点出大小石狮子是485个，这不是挺清楚吗？哎，结果在1979年的复查中又发现另外还有17个，所以大小石狮子的总数是502个。就是这个数，相关的专家学者还是不敢断言它就是最终的数目。哎，今后还会不会另外发现其他的藏着的石狮子，这就待下一次清点的时候再说了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北京故事，北京情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北京小曲儿了，我也给您献上一段温馨的插曲儿，叫《皓月当空》。一提到卢沟桥啊，就让人想到卢沟晓月，所以呢，咱们就来听听卢沟晓月这个《皓月当空》。这词儿写的也很美，主要是月亮的景色。下边呢，我给您唱这段，由李建书伴奏。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双